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216集， 一些知道内情的粉丝都在科普，说了说打赌认爹的事儿。红尘要呛人，迅速找回一股熟悉的想揍人的感觉，那点小别扭直接烟消云散。他这个人既吃不忌打，一边跟着他们排，一边询问封印师。 你看过我们战队的比赛吗？ 看过。 对我们战队有什么评价？ 听实话吗？ 那当然。 粉丝们不由得有些担心，怕他太潮了招黑。结果下一刻，他们就听大佬淡淡道： 兄弟齐心，2000多斤。 靠！ 弹幕死寂一瞬，又疯了。没办法呀，这潮的实在太精准了。大概是日夜颠倒，职业选手要么特别胖，要么就特别瘦，身材标准的占少数。红尘呀呛人他们那个战队就属于全员特别胖的，加一起可不就是2000多斤吗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儿，有不少人都说过，江晨潮了也没什么。 这大佬看着脾气不太好的样啊，没想到他直播这么快乐啊。 一些围观群众起了兴趣，便加了关注，准备以后再看看。另有一些人则更关心江晨在键盘模式上的实力，毕竟经过冰冻，谁知道会不会不如以前。他们看了一晚，被大佬秀了满脸。 哎呦，传说中的陈辉兰乐稳定手速500-600，果然不是吹的，真的是六啊。 黑子们这下是彻底消停了，很多人都有慕强的心理，相当一部分黑子当场倒戈转粉了。日子便在紧张的备战和快乐的直播中度过，秋季赛终于拉开了帷幕。勇猛常规赛不分组，就是每个队循环打，积分前8进季后赛。秋季赛的赛程安排出来后，票务系统紧跟着上线， NXK 的场几乎秒没。他们第一场是在主场打，这天中午吃完饭，文城体育馆就排起了长长的队，下午2点场馆座无虚席。 大家好，我是解说阿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解说小叶。 相信大家和我心情一样激动，今天是陈辉兰乐复出的第一战。 嗯，同时也是咱们方队复出的第一战。 哎，现在是不是应该叫方副队啊？ 我觉得呀，他们不分彼此。 两位解说一番逗趣，聊了聊双方的成员，很快等到导播的指示，便把画面交给了主持人。主持人简单做完开场，请上了两个战队。游梦联盟这里的规矩是先主后客，于是率先出来的是 NXK。只见江晨穿着队服走在了最前面，导播给了他一个特写，现场瞬间尖叫四起，主播间也是一片沸腾，都被这颜值给杀到了。这还没完，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方景行，同样一个特写。联盟男神在18年粉丝无数，虽然退了一年，但无损人气。现场和直播间的尖叫立刻扬了一个度，广大男士啧舌地看着，深深地觉得这俩内部消化挺好的，特别配。主场过后就是客场战队， NXK 的首轮对手是意外。意外战队曾辉煌过，更拿过国际大奖，但倒霉的是出道即巅峰，老一批选手退役后，后续选手没能跟上，战队也没及时调整，导致一年不如一年。 最近两年大换血才稍微有些起色，如今在联盟算是中等水平。没有江晨和方景行， NXK 对上意外的胜率就很高，现在加上两位大佬，赛前预测基本一面倒，没人觉得会爆冷门。战队出场只是做个简短的采访，之后双方入席，调整完设备就进入了正题。第一局擂台 KOF 赛制，谁站到最后谁拿三分。只见 NXK 这边给出了第一个出场的选手陈辉蓝乐， 我去，上来就扔大招， 现场和直播间顿时全疯了。两位解说刚才闲聊时猜过这种可能，没想到竟然蒙对了。 真第一个出场了，这是要王者归来？ 我还以为他会守擂呢，让我们看看意外这边第一个打擂的是谁呢？大狙客，双剑系的剑客，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选手了，大概是想要开局稳一手。 结果撞上了陈辉蓝乐。 大狙客心里也无奈，不过他们对上 NXK 本就没有什么胜算，他的心态还算稳，快速选了一下装备。比赛服的所有装备都是开放的，选手能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搭配。幽梦除去职业和体系的不同，繁杂的装备也是一大特色，不同神器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。 大狙客选择的神器是燃破，是双剑客最喜欢用的一件武器。陈辉蓝乐选神器是隐军，加施法距离和暴击。 我听说他在诚信应援获得的第一件神器就是影军，一时没怎么换过， 看来是很喜欢了。好了，地图已加载完毕，观众朋友们，你现在收看的是2048年游梦联盟秋季赛常规赛 NXK 主场迎战 EY 比赛。 擂台赛的第一场，陈辉蓝乐对战大狙客，来看看双方的刷新点。 地图是一片森林，很是茂盛，一眼望不到头。二人刷在一南一北，几乎同时向前走去，顺便打了声招呼。 前辈好。 你好。我以前最喜欢打剑客。 啊？ 观众和直播间的人狂笑。 我家仔仔真可爱。 嘿，想采访一下大巨客，压力大不大？ 一个大魔王告诉你，我最喜欢虐你这种类型，那你说压力大不大？ 点了，给晨晨以前虐过的剑客也点一根，虽然不认识你们，但是你们辛苦了。 被虐过的唐副董坐在观众席，想起了过去不堪回首的日子，对身边的杜飞周道： 你说他还是个人？ 杜飞周笑了笑，没有评论，依然看着大屏幕。只见双方在地图中间相遇了。 希望他不要直接冲过去，稍微迂回点。 话音一落，大巨客就冲向了江晨。近战打脆皮，自然是要砍得对方没办法独条才行。然而下一刻，他就发现角色动不了了。唐副董闭了一下眼，直播间顿时刷了一排666。 好快， 应该只是封了行动，这个距离大狙客打不到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